好，欢迎落卡双周报。圣诞前嘅一再两礼拜，金向向脚 有上一个礼拜， 两礼拜 真系 冇上次咁风起云涌，但系今个礼拜都几多啲古灵精怪嘢发生嘅， 好多咩？ 最大新闻即系全球性，就唔单止系宅界，系全球性大新闻。就系、是有可靠人士讲，迪士尼收购21世纪福士。 讲清楚先，我听嘅 version 系福士卖俾迪士尼啫。即是个主动方向啦 ，OK？ 卖出佢嘅电影制作版权嘅部门， 吓，即系好似系霍士莫才要卖嘢，而唔系迪士尼想食咗人哋 ，OK？ 仲要单嘢其实就嗱，先讲呢单唔系新闻嚟嘅，前前后后都超过一个月噶啦呢单嘢，其实，只不过系先一个月前传咗出嚟之后，冇耐就话哦 ，turn down 咗，吓， 冷定 唔啱数，系啦。但系突然之间呢个礼拜就话俾你听，原来后面仲倾紧，差唔多倾掂咁滞添，仲要系，而家就话下个礼拜又公布啊嘛， 嗱详细情形就未知嘅，但系暂时讲，消息透露 CNBC 讲 都几实， 就话系主要包括咗会卖制片厂啦、国家地理频道啦、FX 频道啦、星传媒啦。 讲真，呢扎嘢冇人 care， 大家最 care 都系 Marvel 啫嘛。 咪简单嗰就佢电影又有冇换咯？ 系，唔系即系唔系电影上都冇人 care。系 care 霍士旗下嘅 Marvel 版权， 嗰啲版权 ，OK， 即系其他嘅版权或者 IP 冇人理嘅，即系如果我哋 A 阅动漫宅嚟噶， 严格动漫宅嚟讲，但如果你话喺大片 IP 嚟讲咧，嚟紧嘅而家系拍紧嘅《哈利波特》外前传咧， 系 就系另一个大手。其实今次主嗱真系要影响电影界最 大真嘅，但系嗰啲同你讲转公司拍都唔会。变太多嘢啫，即系你转咗人，即系你转咗老细啫嘛。你唔系转演员，你唔系转制作，你唔系转幕后啊嘛。因为所以即系真嘅嗰啲影响其实唔会太大，尤其是你即系因为好多人就系话迪士尼买咗 ，OK， 最大影响咩呢？就系、是、一啲以前踩紧界，甚至乎系过咗火位嘅电影嘅 IP， 会唔会变咗净化版呢？一迪士尼啊嘛， 唔系同埋应该咁讲就佢会唔嗱？因为 我谂啲好奇怪嘅嘢咯，你话即系摆权呢样嘢， 唔系应该 某宝具嘅演出， 应该咁讲就系、是、迪士尼点样去佢会采用咩？因为佢有可能咧就嗱，而家咧Marvel 电影工作室咧独立嘅，即系名义上就即系 独立啦，你当 独立啦。因为其实 Marvel 电影工作室啦，老卡斯电影工作室啦，佢亦即系名义虽然佢实际上系迪士尼嘅旗下，但系佢基本上独立营运嘅。 系啊， 咁会唔会霍士继续保留咗？即系话霍士电影工作室咧？即系独立一个叫一个部门， 正路就应该系 系啦，因为讲直 正路， 因为咁样嘅方面管理同埋咁样弹性。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因为真嘅，就算咁样样分咗部门都好啦，因为系翻迪士尼旗下，咁里边一定系洗牌嘅。即系就算霍士工作室都好，但理论上而家好多人讲就系话，即系你起码 Marvel 旗下嗰只 IP 咧，应该会掉翻过去俾 Marvel 噶啦。就霍士應該唔會 keep， 即係就算你霍士 keep 到個名都好，都唔會喺 under 霍士嗰邊出噶啦。啲 Marvel 嘢就 應或者咁講啦。X-Men 開始咗計劃，或者佢應該會咁講就係、 是，已經做緊嗰三套就算啦， 做緊嘅、或者係 已經搞緊嗰三套就應該唔會喐啦。 但係以後咧就 crossover 會比較容易，但係我覺得佢應該會保留翻X-Men 自己一個作嘅一個太好，因為 咩復仇者versus 迪士尼奇老鼠。 唔係，會保應該咁講就係佢會保留翻自己一個拉，因為佢本身其實 但係依家就出 Marvel 電影 就而家就出事啦，因為而家電影世界咧 ，Deadpool 咧係屬於 X-Men 嗰邊 係啦 嚇， 咁但係漫畫世界咧最新嘅發展咧 ，Deadpool 入咗 Avenger 嚇， 咁到時 Deadpool 會喺 X-Men 定 Avenger 淨係會兩邊走咧就 依個兩邊走係絕對唔出奇嘅佢。亦應該咁講，就 Deadpool 調咗習慣周圍走 啊！佢彈性高啊嘛，同埋 Deadpool， 我佢應該咁講，始終佢迪士尼知道霍士本身佢有X-Men， 佢就自己嗰套 style， 佢應該保留翻佢嗰種相對講比較嚴肅嘅 風格。同埋即係咧陰謀論咁講啦，即係雖然當然我知道一定唔關事啦，因為呢個係在之前發生嘅事嚟嘅，即係今次咁樣合併法咧，大家最可以放心就係、是。這個 Christopher 不怕鬧雙胞，因為死了件了已經 了 如果不是你兩件 Christopher 有哪件事是 正版呢？ 算了，死了不要緊， 但因為已經死了件所以有它 了， 雖然我比較喜歡死了件的，其實 至於迪士尼會獨大就是另一個問題了，但 不嬲都讀大緊㗎 啦，依幾年依十年就讀大緊㗎啦，同埋 你幾時有個錯覺迪士尼唔係讀大㗎？ 嗱下個嗱下六下今個禮拜咧，即係播出嚟講，今個禮拜四就係播最後絕地武士啦。 啊， 跟住就係嗰套，只不過上咗兩分鐘嘅 trailer 就已經全球轟動嘅 Avengers 環戰爭。 算 環戰戰， 你當 Black Panther 死㗎？ 唔係。哇！哇！啱新嗰個啊，啱啱 你話嚟緊嘅戲啊嘛， 未嘅，只咩咩 排緊隊係記住，先係 Last Jedi， 然之後係 Bad Panther， 然後就係無限之戰， 再之後有一段時間，唔係 兩個月啫，四月 啦，係即係咁講啦，仲有一段時間先到無限之戰啊， 然後再過多兩個月就係嗰個死侍啦，死第二集啦，雖然嗰個 trailer 係有得幾秒鐘嘅指埋一大堆嘢，然後 唔緊要。但係依家最緊要，即係真嘅。你講到呢個無限之戰同死侍，大家 care 嘅其實唔係主角們 ，care 係紫色嗰件禮編袖。 嗯， 然之後就大家係估緊死侍會唔會喺套戲裏邊吉雞話雞寶， 絕對會 即係會變咗紫色。 以佢作風，絕對會有。而家麥若如果清現咗， 之前已經不斷自嘲緊綠色嘢噶啦。 佢自虐梗系做得最开心噶嘛，此人 啊，唔系自唔自虐啦， 系 乜近都难噶嘛， 宣布咗啊，真人版嘅Pokemon 比卡超啊，配 唔系 Pokemon 比卡超 ，Pokemon 系探精比卡超， 系啦， 边个 比卡超 搞清楚啊， 系啦，而冰明版嘅配比卡超嗰个系赖恩雷诺斯， 系啊，冇问题啊 ，Deadpool 又系佢，又系佢， 都系佢啫嘛。 即係讀穿，即係 Deadpool 殺曬依年 係。唔係，大家期待緊比卡超爆粗啫，其實唔爆粗嘅 Ryan Reynolds， 記住唔關 Deadpool 事呢樣嘢嚇，係唔爆粗嘅蘭尼洛斯，唔係蘭尼洛斯嘅 OK。 誒，不過岔開講下啦，依套嘢咧就依面係依方面就依度喺度繼續橫掃啦，另一方面就係對民話正義聯盟喺美國唔過兩億， 合理喎、哦。 全球雖然都應該全球應該都回到本金，因為佢七億嘛，全部加埋佢話，但全球但美國國內得兩億唔夠。 即係咁講，一貫 DC 風格啫嘛，呢期冇問題喎，都合理喎。 嗯，都幾大鑊啦，我都唔知點算啦。佢 DC 真係，唉，你真係快啲拍翻小丑女外傳好過啦，佢快啲女啲店嘅，只有女先得嘅啫。依間公司 先啊，真係當年貓女俾人屌到阿媽咪啦。 但而家依批第乜貓？但成立點啊嘛？ 啊！ 嗰啲 woman 系掂嘅，少数地依个新企划掂啊！唉，我都唔知点算。唉，依家啲公司好啦，咁讲完咁踢下，应该下一集新闻应该有正式结果噶啦。睇下佢睇下迪士尼佢嗰个deal点deal啦。因为原话$600亿嘅收购系 啊，咁一定大嚿啦，唔好玩啦。 好，咁讲下啲其他几样新闻啦。首先就系、是、报下啲喜讯先。就係、是、喺11月29日清水香里就喺佢自己博宣布結婚， 佢有人要啊？佢唔係佢有人夠膽要啊？ 唔係佢34歲，又唔算好似 唔係我講體格上啫， 咁我唔衰 強臂喎、 啊，係咁有講埋清水我點啊？ 嗯。 星水愛地上最強， 更加啦， 佢係地上最強星優嚟噶， 更加啦， 手 更加啦，係啦。 佢都結咗婚咯，咁清咁清楚你有冇出奇啫？ 嗯， 咪佢一輩嚟講係得先，佢嗰脱即係佢嗰個佢批次嘅聲優嚟講係而家暫時仲係獨身嘅，得直田佳奈同埋千葉真情兩個 嚇， 因為其實因為差唔多， 即係有啲嘢唔好講咁實，即係其實聲優咧好興咧。结完婚 band 埋健仔，健仔又话有幼稚园咧，先话俾你听嘅。其实， 但系佢哋第几，我系基本上一结婚就讲咁滞噶啦，呢段 即系咁讲啦。 生天木结咗， 仲要翻翻钟同你讲 ，keep 住话紧俾你听，我好恨结婚添。 嗱，我数下啦。嗱，生天木结咗，伊藤静结咗， 生天木结咗嘛？真系唔记得 咗。结咗。 伊藤静我记得系结咗，但系生天木结咗咩？原来真系唔记得 咗。嘅清水爱结咗有啲人话有木良香结咗，但佢冇讲过。说、啊、传说或传闻结咗又啤咗有埋仔嘅，但佢冇从来冇讲过嘅。 都系嗰句，即系你尤其有者嗰啲唔太算系偶像派，冇必要讲。 跟住真田麻美结咗，先 系点解咁讲？即系你讲真，即系你真田就即系连啊咩都连佢当年个 partner 都好少话结咗啦。 嗯、啊，结晒系咯。 阿澤成美雪又結果 咯， 即係佢嗰段而家係比較佢唔計御三家，咁樣得御三家嚟喺水 平。御三家嚟一回事，因為真係變咗係偶像啦。 係 啦 ，OK。 但係佢嗰脱聲優嚟講係佢係睇得阿千葉同埋直田係真係完全一副就係唔結婚冇所謂嘅態度咯。而家你係急住結婚啫嘛。个平凡唔结晒婚，快手结咗三十个咧， 只可以唔好讲佢哋呢批啦，在下边嗰批都结咗一扎啦。 打由于今年系结婚好年嘅，今年又系差唔多个月都系结婚。 其实每年都系噶啦， 唔系个个月都有啊，差唔多我每次。 我哋真嘅，我哋每次一到回顾去做功课，就会发觉其实，我都觉得今年好多新一结婚，特别多。到下一年发觉，咦又系特别多。 今年唯一嘅声优，所谓嘅声优之恩大婚，即系声优婚礼，咪最大咪系阿子豪同埋子豪阿笃同埋阿庄聪美咯。 系啊，聪美结婚啦， 系仲要搞错咗添， 唔系平板啦， 就系一日就约明翻聪美啦， 算吧。 不过佢差即系而家就睇下下一个边个啦，因为。仲有年尾，仲有两个零礼拜，分咗仲有单嘅。 通常都会同你讲年尾噶，知唔知啊？好兴噶， 三号咁样， 好兴嘅斗词公布啊！知点解？你每年年尾特别多嘅，话俾你听，其实 系啊，一到年尾就濑就零零结晒婚 K 卡嘢。好，讲下另一单就系、 是、你明唔明点解啊？声优嚟噶嘛？你年尾系特别多特别节目，然之后。会有一两个礼拜冇动画，唔收音啊嘛，知唔知啊？咁啊有时间结婚咯，知唔知啊？ 同埋有时咧，一年尾中，佢嗱，佢过年佢成个清咗成个新年啊！之后有间就通常咧，新年你留意到就系通常四月翻，一月翻啊，四月翻咧， 系 一堆声优咧，老派声优突然间放大假噶，因为出揾真人啊嘛，之后间就阿版本真人咁三年香港开演唱会。佢咪清空咗一月嗰、那個，即係嗰段時間佢咪。 嗱，你又唔可以咁計。 咁你可以 你真靈講真句，近年都唔多 job 㗎啦，佢係好得閒㗎。你會表 現到主唱歌唔該好得閒。 唱歌都唔算多啦，你落你咁真啲。 唔係， 你咩近呢一兩年真靈真係你歌又好，聲優又好都唔算多。 不動畫一樣嘢，不過有一樣就係真靈始終佢本身係洋畫係，佢有時我洋畫我唔知咧，佢接佢接。 可能係啦，即係咁講啦。 唔係好多聲優係接洋畫係接唔到手，結果動畫我以為佢冇 job 接啫嘛。即系学江聪咁样，佢本身做冇落嚟演员嘅，你几开心？你喺电视见到佢配音啊？ 系，但即系如果你纯粹讲话，譬如即系动画番啊，或者系唱歌呢边，其实真系近来系其实系少咗好多 job 嘅，你见到系。 即系始终你应该冇咁薄，就咁薄啊！即系你嗰只冇你嗰只水树落咁样咩？喺开 fans 俾 fans 嘅演唱会，跟住舞台喺舞台上面玩障碍赛，跟住第日跪低咗。唞咗成三个几钟头，先恢到回复到元气出嚟唱歌。初初以为佢唔系你唔系追到咁紧要啦，跟住一睇话吓，喺舞台上玩障碍赛，阿姐，你唱 你知唔知自己几多岁？ 唔系，你知唔知道唱歌系好嘥体力噶？你冇你仲系话第二日啦，已经系即系第一日佢顶咗到地，即系太佢咁高估自己体能啊！虽然我知道你好劲，即系你睇完就结果啲人话，而家仲喺演唱会吓、啊，有啲网友问吓，仲、啊、开紧啊？跟住佢話，因為 結束休息，因為中場休息， 跟住跪咗度，跟住阿三，因為阿三老 P 走出嚟喺度係夾玩遊戲啊，即刻拖住時間咯。佢話完全冧咗嘛，玩完再賽，人頭人嚟㗎，開演唱會就第二日喎，佢玩咗兩日喎，即係話，即係我覺得係星好計嚟講，其實佢都算鐵人嚟㗎啦，已經係。 我覺得黐線啫，其實。 同埋佢已經相對咁比以前少咗啦，阿奈奈姐。以前佢早幾年佢有一次有喺聲帶發言講唔到嘢之前嗰段時間，仲多 job 啊佢。佢係俾事務所夾逼佢接少啲聲優 job， 佢先至比較咁忙啫。一份三個鐘頭嗰時，啲 你 就 或者係唔係你講啲癲嘢？但即係啦，要同你嚟提啊，嚟提到盡噶啦。你講起呢啲就已經唔係新聞噶啦，你講啲癲嘢。我反而覺得係即係可能有聽開都知道我中意茅原嘅，茅原咪又係癲咯！撲街今年今年 anime 人物，你見到 Day One 好似主打咁滯啦，一社團啊嘛。我睇翻電視重播嗰、那個嗰樣，因為佢有翻啲字幕啊啲介紹啊嘛。我一睇介紹茅原出場嗰下嗰個字幕講咩？系谂起，系佢真系癫噶咩话？呢个 live 嘅达人咯，咩超过已经开咗超过2000场 live， 哇！ 系佢真系黐线，因为如果你知道茅原个 schedule 咧，你发觉佢癫噶。你知佢近年声优已经唔系多， 歌都其實不算多新歌，他平均一年都冇一隻新碟，你諗新啲，即係 album 我講緊，即係可能一兩年先嘔到一隻新 album 出嚟，佢已經呢一兩年係咁嘅情況。但係問題，佢啲 live 係 keep 住開，佢每年都起碼會有一次全國 tour， 係全國講緊，即係可能十幾廿場唔同縣都開都開嘅 tour。OK， 咁嗰度已經同你講，已經一年有十幾廿場起碼。然之後會有 summer camp， 每年都做嘅，嗰度就兩日至三日喺河口湖，仲有啲anime 嘅 event， 即係anime summer， 或者而家啱啱12月好似又有個 event， 即係你見佢不斷全年都好似有 live 做緊咁樣，好閪搞笑嘅。 佢 即係講 live show， 佢係真係黐咗線。 佢完全真係完全分身掘真人嗰只嚟嘅。 即係你記住，佢唔係即係佢唔係普通歌手咁簡單。你一般歌手都會開 live 開到咁多場㗎，即係大佬 癲㗎，大佬就算一般歌手你又 你記住，佢仲要唔係話即係個個禮拜嘅 live show 就咁開 live 嗰啲，即係佢周圍飛去開 live， 全國走個 tour 喎，大佬。 哇！点开咗咁多场噶？ 我睇翻，即系我初睇冇咁夸张啊！谂翻，咦唔系，数下你连埋啲唔系 solo live 嗰啲，其实真系有噶， 或者嘉宾 咁、 啊、 多年来 有两首啲， 系啊，即系咁多年嚟加埋真系有噶，其实条友系 黐线。但佢用阿奈奈两块黐孖筋嚟搏到尽嘅，不过奈奈嗰张就肉体性多就都话有冇搞错啊？我睇 唔系，唔系真嘅。咁问题咧，奈奈咧，你都仲搏得咁尽？大家有眼睇佢真係夠紅，貌完即係我雖然我鍾意佢，但係講真唔係真係咁多人會留意啫。即係你搏得咁行，但係好似個回報唔係咁高喎、啊，相對唔知啦。 因為始終有時可能升，可能動畫圈佢真係 job 唔多啦。 就係、是，即係都係嗰句啦。你水樹成功就有仲 keep 到好多喺動畫嘅 job， 而 keep 住咗大家眼前啊嘛。但系貌原其实系，即系如果你纯粹睇动画，其实淡出啦，差唔多你当系、 啊、 一年都唔知道有冇一两套翻。讲真句，佢 应该有时都系想旧角， 系啦、啊， 因为你开咁多 show 嘅话，你好难接动画嘅，你又真 的。 但系老李关就系你全国飞嚟飞去， yes. 你唔通你每个礼拜翻嚟录音室录咩？你因为冇你 啊系啊啱。讲、啊、起貌原系有新闻，有新闻呢、這个啱啱呢个礼拜新鲜鬼热啦。咩 事？其实唔睇翻佢嘅事，系貌原家呢一辈。第一个婚礼举行咗，佢细佬系啦。其实对茅原 fans 嚟讲系喜讯嚟噶，因为茅原出咗名嘅弟控嚟噶。 嗯， 佢每次开完 tour 离开屋企一段时间之后，翻到屋企第一件事咩啊？揽住细佬，然之后终于冇得俾佢揽啦。 佢都快早啲结婚， 佢细佬终于嫁到出去啦，佢就系嫁到出去啦。 好啦，今日。 几时到佢？ 咁好啦，咁就睇下佢几时间啦。 知道真系呢个就 佢都差唔多啦，佢都 难讲，因为即系都有我哋讲法就系话佢都系偶像 grade， 其实相对难结嘅，其实系你谂下余三家，虽然开始个舆论开始宁愿余三结到婚，但系实际上都系麻烦嘅呢件 事。余三家情况就系、是、即系前出嚟大家讲就是。田村基，你快啲结婚啦！你好烦啊！你三日唔埋两日就去怨天尤人啊！咦我咁样， 嗰啲系叫发作， 发佢 嗰只就系 定期 发 作。你快啲结婚，你搵呢个喂， 因为另外两个冇严重，佢特别严重，话俾你听。 水树都系嗰句啦，你有时间拍拖先讲啦。我哋即系你有啲揸住出嚟拍拖，大佬。阿桂哥就唔知，桂哥系迷嚟嘅，桂哥系。 唔系，即系佢哋呢个咁忙嘅咧，理论上即系我咁估啦 ，at least 我咁估啦。应该结得婚咧，拍拖都应该系圈内人嚟噶。 系啊， 你边有时间揾到圈外人肯同你咁癫啊？ 仲咯，唔系佢。 但系个问题系，通常同声优结婚嘅都系会写完啊嘛。 唔系一样，唔系金清水可以话明噶，好抵死嘅。阿清水直情话到明啊，圈外人嚟噶，圈外圈外一般人。 唔系通常都系咁讲，即系要么就圈外一般人，要么就会写完。即系有几可真系圈外啊？即系要么就同你讲就真系同行啦。通常都系呢两个 pattern 嘅啫嘛，好少我知试过嘅，但即系好少会系其他人嘅，其实、即系唔系一般人会写完就系同行噶啦。你识得结婚你见系， 你做买家。 即系呢个难啦，即系我知有，但系好少啦。 不过一样唔系咁少，同埋好麻烦嘅。通常声优如果30头你唔结到婚嘅话咧， 你有麻烦嘅，多四十啦。 咁讲女性优啦， 女性优，女性优 又系咩遗憾咯？又要谂起又 唔系有啲咩？有啲仲再能识嘅，即系后藤一子啊、明白聪美啲咧，继续系，因为嗰啲就后藤咪成日怨咯，话 唔系后藤都好少少啊，即系聪明白系躺着有中枪啦， 系咯。所以大家结婚就佢自从来小子之后，佢系成为咗新战把啊嘛，任何嘢佢一定会扫 中佢， 扫佢咩？咁 鬼叫上次仲要真系又系收堂尾咩？ 系咯， 嗱，唔系网上生会四个结晒婚咯，齐晒啦。 哦， 嗱，有粒结咗，佐藤结咗，始作结咗， 最尾。 唯一冇结婚，咪一冇结婚，咪就系浅沼咯。 啊， 浅沼未结婚，所知佢好似冇公开过，应该未结婚。主要角色结晒，仲有嘅，只有唔有未结婚嘅。 小人优又系有啲问题嘅，其实。即系又系揾鬼要佢啊，癫噶喎！ 佢有乜佢啊？ 哇，真噶！你讲癫咧，即系又系讲旧文啦吓，你要嚟睇，因为你话水七唱 live 唱到跪低咗个零钟要唞小儿科啦，小林优唱 live 唱到入厂啊，Literally 唱 live 唱到晕低咗叫救护车入医院啊，真系癫噶佢。 即系依辈，即系讲系而家睇下啦，应而家年尾仲有冇大一大新，仲有冇升咗结婚啦？ 我就相信有嘅， 应该有嘅。睇下跑下讲年尾。 争在系话俾你听，已经结咗，净系真系结啫。 系啦， 系啦，但一定有。 即 系 事后定嘅。 结咗婚啦，即系备案啦。而家如果睇到冇蓝标嘅，因为今日三十后噶啦，真系，因为三十都中后咧，有几个其实觉得系已经放弃咗，已经放弃人生啦，两个系。 嗯。 即系后来自己放弃人生算罢啦。 佢结咗婚咯，冇电单车啊嘛，唔系咩？ 卖咗好似，佢睇咗卖咗啦，依家 忍痛。佢被逼，即系被逼离婚，知唔知呢叫啊？ 冇办法，佢而家身体状态。 系咯。 佢而家其实佢 keep 住有做嘢，不过我明白佢而家做啲。 啊，先讲啦，唔系唔好话乜真嘅，牛即系我好耐冇留意佢咁啊！即系今年 Imero 佢再登场咧，一见到我唔知系个化妆师玩鸠佢啊，真系啦！即系个样真系残咗好多。 系啊，佢残咗系。始终你 系啊，系明显你三个同台企埋一齐特别残咯。 系啊系啊，佢依样残，佢自己点想见到系啊，真系冇办法咧。 即系我问，但系问题喂，讲真啦，呢啲场合化妆都冚咗佢啦，所以就个化妆师玩鸠佢就咩事咧？其实就系即系已经残到连化妆都冚唔到咧。 唔系即系好简单，即系好似啱复出嘅总连理三样，你明显睇出佢瘦咗成个圈噶。 因为收还收啊，佢就系直头系同你讲潮水啊，即系两样嘢嚟噶啦。吓， 不过佢有 但起码真嘅，总体出到嚟瘦咗咧，即系大家都比较有理由相信，唔系真系有咗嘅。因为通常有咗就肥咗，你边有咁发瘦好身啫？讲真， 佢自己个跳楼咁兔子嗰个节目咧，佢嗰个声优咪唔知边个问佢啊嘛？有人传你结咗婚，咩结咗咩生仔啊？我会做妈妈，只有讲啊。 咁咪先，为咗结婚啫，唔系为有咗，唔好咁。 因为凑份产假啊，唔知边 香港 啦，我边时我边日生仔啊，我会做妈妈。 咁鬼叫佢真系咁样唞咗差唔多一年，咁 即系俾人 时间上 系 似咁啊。 最啱咗得新闻，大穿透因病休养。 哦，几惊你话？ 佢哋呢一辈都排住队嚟噶啦， 大穿透57岁。 即系尤其是咧，即系习惯上咧，硬系觉得咧，即系男性优，即系年纪比较大嗰班男性优咧，唔系啲健康管理系真系比较差，即系得闲就会传话边个要休养咁样，即系你话特别长，你冇去藤原嗰啲就轮来，但系你可能休短期休养，其实 keep 住有噶，见应该。 其实讲真，阿藤原启治其实佢情况系，佢讲真佢接少啲 job 得噶啦，反正佢自己开公司， 咁佢自己老板， 老板同埋佢只要佢同埋。 但真噶，唔提有边个人就会记得佢系老板咯？边似啊？边忽似啊？ 唔系 黐线嘅佢， 佢最后佢只讲真就系佢本身其实以前长所谓长中就得啊，有人讲而家认 佢 招咗佩洛。 乜个问题就系话你睇翻佢，你睇翻佢两父女，攞极端嚟，唔系两父子啦吓，即系小新就同你讲，即系除咗小新之外，差唔多唔配嘢咁就 系。系啊， 佢就唔系。佢就乜 Q 都配，大佬。 唔系小新有啲情况就系佢其实 唔系我明咧，但系我觉得真系啊，即系除咗个点讲啊，即系个表现呢样嘢，唔想俾人 有其他角色影響到小新呢個角色，呢、這個啊啲呢，即係呢個理由之外，仲有佢都老啦， 同埋佢上咗岸啦，佢唔接接。 就係、是、我，但係屌童年未上岸咩？你覺得？ 唔 係，就係呢個問題啫嘛。 咁咪真 即係大佬，即係童年應該上岸過佢添啦，即係公司都開埋老闆啦，大佬。即係佢仲要唔係 one man 老闆咯，即係佢唔係嗰啲為咗自己方便自己走出嚟香港公司搞， 佢真係有 管理自己咁簡單喎。即系佢间公司应该仲大过帝王间公司喎，系嘛？ 大差唔多应该 帝王就而家越追越劲啦。但系即系我计几年前 规模又差唔多。 唔系九零社大少，因为九零社成长快嘛。九零社佢即买 我知成长快 叫人贵嘛。九零社 叫人多，即系而家就可能差唔多。但系即系早几年计啦吓，即系其实腾讯公司唔细啊，即系佢算系佢算中型嘅收购公司嚟，大佬。 起码唔系起码就唔系得嗰两三 个人啦。但系即系上失唔搏啊！我谂紧就 系、 即系仲要唔系，即系你间公司唔系靠你生招牌、啊，你旗下都有好多招牌、啊。 不过佢主要不过佢间公司主要就系话系洋画系有啲其他工作，就动画系比较少。 但系都系啫， 唔系冇必要，冇必要咁咁 搏啊！ 他路边咯，其实系 即系你谂谂，阿 Tony Stark 都冇咁搏啦，今时今日， 系佢情况唔同啊！佢做嘢纯粹减压，因为我砌装甲系嗱，讲下呢单就系、是、公布咗国内货金 game 排名表 啊，系啊。 2017年日本国内手机游戏货金排啦 ，FGO 终于 唔系佢系咁样嘅。第一位怪物弹珠1041亿日元， 啊、 第二位 Fate Grand Order 896亿日元， 都系第 仲有第二位啊，大佬。 第三位 Puzzle Dragon 473亿，居然中咗第三位， 居然唔未死得。 乜死系仲有第三位，大佬。 第四位系 Destiny Dream Team 303亿日元，第五位。龙珠 Dokkan Battle 278亿，第六位偶像大师 CGSS 星光舞台226亿日元，第七位碧蓝幻想209， 呢个真系估唔到咁低啊，反而 系咯，应该调翻转佢，后屘头先高过，应该高过咩嘅？ 第八位实况棒球172，第九位白猫149，第十位 Pokemon Go 143 ，Pokemon Go 仲有咁高，又系估佢唔到。 至于今年啱入场嘅男 B 咧就未喺 ECU， 因為佢可能 唔 係咁快啊， 但唔係啊，同埋人哋儲成年嘅錢，你而家你得個半年，你可以贏到，可以入到十名，咁就好恐怖噶啦，知唔知啊？ 下年啦，下年咪做佢咯。 你講開呢樣嘢，我提多少少先，就係、是、呢個 Twitter 亦都日本 Twitter 又公布咗佢年度 hashtag 咁啊 ，ACG 相關嘅 係。 犀利，同你講 係， 即係雖然呢個 FGO 唔係排頭，hashtag FGO。佢排我唔记得系二同三定三同四， 二同三都三同四，好二同三啊 FGO 啊， 咁上下，因为个问题佢系拆开咗两个， 系啊， 佢整 FGO 同埋整 FaceGO， 系啊，因为 我心谂问，如果系夹翻埋，分分钟上咗头位， 系咯， 太恐怖，呢个唔系 ACG 相关咁简单，系成个日本嘅 Twitter 系 嘅 hashtag 数 现象。 即系有冇咁恐怖啊，大佬？ 不过官媒发弹珠有咁高收入喎，有 我估到咯，呢个唔算啊，呢个好正常， 一般人都好好多， 呢个好正常，个弹珠好正常， 系啊， 咁劲， 佢又多做 collaboration， 多做 系啊，唔系同埋真系国民级，你即系唔系宅，唔系纯宅向， 你唔系宅好多话，好多人玩嘅呢个。 嗱，讲 FGO， 讲下啲 FGO 嘅，即系又系定每次有新活动咧，古灵精怪嘢发生嘅。 咁系，因为我冇玩，我已经半放弃 咗。咁我又讲啦， 但系唔知点解呢两个礼拜连续两次 update 我玩嘢。 嗱，喺11月28号就开放咗第1.5.4章就二端赛纳姆。咁咧，最初宣喺新放送之前就宣称最大剧本啊 ，K 卡恩谷啦，即系呢个宣传有冇讲啊？好啦，首先头嗰三，佢一分先至分咗三部分嘅，分三次嘅，即系限时开放。头半部精彩不得了嘅剧本，大讨论就超热烈嘅，大家估伏线啊，例如话罗宾汉点解个性好似唔同啊，又咩嘢突然间出好啦，中间继续精彩，继续伏线，跟住大家又等，一等系等，跟住咧，大家就等紧就系、是、阿桑松会点咧？好啦，跟住去到一日就突然间两张收工，两张好短咁收工，剧情变咗，剧情简介。 咦，问下先，系咪大河内改咗嚟做嘢 啊？唔系， 好大河内 feel， 唔系啊，唔系啊，就系精彩大河内。好啦， 本来头嗰两头前中就非常之重量级剧本，跟住去到最后嗰两张落雨收场，佢变咗剧情简介，所有伏笔冇晒，阿罗宾汉啲世界冇变，乜嘢都冇晒，大家莫名其妙地跟住走咗，跟住小萝莉实装，第二个礼拜实装好啦，跟住咧就大家就开始揾发生咩事啦，跟住大家基本上咧经过啲漫长讨论咧，结论就系星空流星又一次重现佢当年失桥事件嘅惨剧。星空流星咧，喺日本系一个公认嘅鬼才级嘅girl game 剧本家。之前佢写过几套作品系超有名嘅，红系直情叫做传说级嘅。佢蘑菇就非系佢 fans， 咁咧佢但系咩？佢喺好十年前呢几样，即系Seven Beach 七桥嗰时咧就咩？头一桥佢七条讲七条桥嘅故仔，头一桥精彩万分。第二桥急转直下，跟住剩翻嗰五桥剧情简介。因为《星空流星》喺业界出咗咩烂尾拖稿大王嚟嘅，佢烂佢系上次因为嗰次七桥事件，几乎搞嘅系搞结果同间公司反面出走，结果俾蘑菇收留咗佢嘅。而今次系不论喺剧情嘅本咧，系佢最拿手写悬疑剧，松法亦都好中意佢用嘅剧中剧手法。而最后南面方向一模一样，都是最后落雨收柴，将个剧将嗰啲剧情，但要用剧本简介方式平民讲咗出嚟，跟收工。结果咧喺网上啲星空流星啲 fans 咧系累咁样喺度屌鸠啊星空流星，话佢又一次伤害嘅， 又俾佢出卖咗， 又一次出卖，讲下啫，即系当初谂住即系大爷，一系最一系最唔得原谅就系、是、依次一点断章咧系今年一月公布。咁你俾佢仲已经排到最后啦，其他写手东出啦，鹰井佢本身自己嘢占一张啦，跟住水下月佢三个各一张，仲有佢三个自己除咗呢张之外，仲有啲限定活动写，咁蘑菇更加唔使讲啦，佢自己写 CCC 活动同埋写咗啲限定活动，有啲活动即系嚟紧嘅圣诞节啦，之前嘅万圣节咁样，蘑菇接好多啦，依好啦。已经将所有嘅湿星嘢全部删晒啦，又将最多时间留俾你啦，你都系搞唔掂，你又唔拖得过，因为你成个剧，你成个古仔，你啲剧情系一节一节，你扣住一扣噶嘛，你唔能够话星空流星加唔切脚本啊！我将第四章推后啲啦，你推唔到咩？推后咗啊！你之后第二部分点啊？第二部分你下年头要公布噶咯，你冇退后啦，好啦，冇退后，咁咪硬住头皮，你咪俾佢上一上咪濑嘢咯。结果后半最后嗰两个短章讲晒所有剧情，啲之前嘅伏笔冇晒，莫名其妙嘅剧情展开冇晒，拗爆头，即系啲 fans 喺度火都嚟嘛嘛嘛声，系完全咩叫做大惨咩系净惨剧嗰即系叫我喺幕啊讨论版咧有讲法就系、是、如果今次算好噶啦，系嘛有个即系就我睇过当年玩七桥嗰个啲玩家话。如果今次系蒙龙珠，如果今次嘅惨剧系龙珠 Kulilin 级数嘅话咧，多人七桥嘅话就龙珠布罗利嘅差距就咁大啦。总之有一次好大镬嘅爆死 ，fans 鬼晒咁嘈，但系冇啊，咁你出咗死咗啦。即系而家，所以而家睇下佢送成都冇咗啦。而家因为烂咗啦剧本，成个剧唯一嘅记忆就系个两个罗尼好萌咯。死未 够啦，唔系咩？ 即系我都唔知佢点算啦，真系呢嘢就系 FGO， 因为 FGO 咧爆 FGO 濑嘢咧就唔系新闻，但系剧本濑成咁嘅话咧系第一次。 咁讲 FGO 咧，其实大部分嘢都系差噶，系得翻剧本嗰种，连剧本都唔掂就 咪早嘢又有人拗死拗啊！喂。第二張阿哥泰夠差啦，我反駁，等先，阿哥泰係差，好垃圾，但係佢話劇本正常完成咗，大佬，即係咩就 你記住一個平均地差嘅劇本咧，都仲可以勉強收貨，即係但係你咁 爛尾樣， 交唔到稿係呢個係， 唔係即係簡單我用一個跑步嘅例子就係、是。我六七小时内跑完，你可以话跑得好慢，但系我起码攞完 跑完先。 但系你三十公里之后，你上巴士，你要飞都冇用啊！大佬，喂，仲有十公里咧。 真嘅，唔系你头嗰一段每一百米跑九秒都冇用噶，其实 你上巴士最后 后劲冇系咯， 就咯， 你嘅重点就系你而家想，你想你坚持唔到最后，你唔好同我讲之前你之前几开心，你最后讲你同我故事简介啊 ，O 晒嘴睇到啲人系叭叭声，系最惨就系咩啊？因为呢四个段章咧就冇公开边个笔者名嘅，但系大佬嘅蔡立武由剧本到烂尾封啊，全部系星空流星嘅嘥佬嚟噶，七条完全翻版，大佬话唔系你运信啦，又似啲咁凄凉嘅大佬。 因为讲开又讲讲，即系点样讲啊？呢、這个完咗之后，好似有新 event 系嘛？ 唔系咁预咗嘅圣诞节就 系咯，不过好惨喎，好惨喎，即系强迫你要完， 唔系一定要嘅，因为一年噶啦，佢摆咗成年嘅，佢而家因为佢都冇可能下都要你，即下都系净系公开开东木市，因为剧情你有好麻烦，因为下开净系开东木市嘅话，你之后佢角色有麻烦交代， 其实又唔应，即我觉得又有点而太过分， 讲新客嘅真系， 因为咁你而家先入坑嘅人点算咧？ 系咯。 唔係咁佢，唔係算啦，一樣就係有時講。 唔係真噶，你話 OK， 你以前好多 event， 一般正常嘅 event 啦，你只要完咗序章或者完咗第一章就可以打。你身為一個新玩家，短期內去衝完序章同第一章係好簡單嘅事。 係啊， 但你要衝曬頭七章， 好痛苦 啊！而家頭七真係頭七啊，大佬。 衝要衝要衝啦，因為其實最辛苦，其實最辛苦第六章第七章。 真係咁講啦，乜咁啊？一來辛苦，二來你真係要 literally 花嘅時間都有夠多。 嗱，故事長咧，哇，大佬，你第六、第六章其實你第六章係佢好睇啊。 只第六章， 第六章就真 係你每一章其實個長度都有翻咁上下噶，我就當你因為要衝你 skip 曬所有故事， 係啊，即係 時間你個戰鬥嗰個個長數都有夠多。 因為頭嗰四章其實一日一章，但係問題第五章就係第五章開始辛苦啊。第六章其實當初我睇因為成兩成個禮拜， 所以成個問題就係話你叫啲新入坑嘅人 係啊。 要短时间内冲晒咁多张先至可以玩 到，你留意翻新入嘅人都未必有咁多装备。 系啊，即几样嘢加埋啦。 你冇 event 佢， 我就算抽到五星，我都冇嘢，我都冇肥料去养，咁点啊？明唔明先？ 即 系呢个系有问题。 变咗新手系净系可以打肥， 你一刀切， 净系冲同埋冲 event。 因为你之前佢嘅做法 OK 嘅，我觉得系、你有啲所谓嘅高难度 event， 我感谢老玩家啦，你冲晒啲故事先好打，我觉得合理嘅呢样嘢系。但起码一般嘅 event， 尤其是啲节日 event 咧， 系啊， 系应该要冚家产啊，冚家分子啊， 复刻嘅都应该俾啲新人。 即系你依家都似我以后所有 special 页一定要打晒前一定都系第一章故，即系第一部故事打晒七章。喂、大佬， 咩我冇耐性，大佬咁排到喺度。 咁你以后你即系唔使旨意揾新玩家噶咯？呢个系问题嚟，我觉得其实系。 系啊。即系你觉得你旧玩家系足够可以养到你养到你个？ 冇玩啦，你几足够都冇用。你即系你任何 game 都系你咁样去讲新客。 系噶，等死嘅我都 系啊！即系我真系放长双眼睇呢样嘢俾你听。 吓， 我睇佢点几时跪低？ 嗯，应该好快要改翻嘅，我估。 唔知啦，呢样嘢就吓，因为我真系唔敢讲啊！呢样嘢对于我玩太耐人嚟讲，真系唔敢讲啦。 咩咯？讲翻抽扭蛋咯，咁点啊？今次战果如何啊？ 冇啊！ 超金必须死， 系啦，都几咗四星啊，五星啊，条友虽然佢条友用埋啲咩 马云石 啊，咩非洲石啊，马云石啫， 乜即系仲要用斜道石去抽呢廿先扑街啊！ 即系唔烧佢唔得啦，大佬，我就好奇妙地唔系冇嗱一单放落去，唔系 都嗱先讲唔错，唔系你都好勾喎， 坏晒 系啦，唔错。 我有啊嘛， 你有还你有，但我睇得好嘢嚟噶喎。 我都话抽咗一个五星， 但歪 Q 啊嘛，佢 杀两个四星，但系全部有嘅。 咩啊？空龙， 全部都歪啊！阿提拉咯，跟住之前抽咗阿福咯，跟住 好靓嘢， 跟住赤木同志咯， 哇靓嘢，我都系。 跟住雪山鹰咯， 哇都系靓。哇嗱呢啲欧洲人啊，嗱呢转头我就烧咗。 但系雪山鹰全部歪晒。好，大佬你唔好歪咁紧要嘛？你歪个，你俾个黑女王我，大佬你唔好歪得咁紧要。 你想要就有啊， 一个都 傻 咯， 系咯，傻的嘛。 好啦，咁而家下跟住圣诞节就系大家预咗嘅地金毛林咯， 金毛点 枪击应该都会有个活动角送嘅，依系全不过未公布啫。下个礼拜三啱啦，系啊， 唔系系大家喺度谂紧，今次圣诞究竟系真德净系净系阿瑟咧？习惯嚟噶嘛， 唔知送边个？ 定系伊丽莎白咧？ 唔系，哇，唔系我嚟伊丽莎白， 即系先讲啦，系啦， 你知噶嘛？ 吓、啊，即系咁讲啦，但系即系都仲有机会嘅，因为记住，因为之前公布过，其实有唔知 N 咁多伊丽莎白咁未齐，点数都未齐嘅伊丽莎白，其实 系算啦。 好啦，最后踩我讲一单就系、是，日本伊昂就2018年开始就佢旗下嘅便利店 Mini Top， 唔好话伊昂啦，我大即系我话排紧队噶， 系啊， 跟紧队噶， 奥运者太平底。又系 想睇人哋啫嘛，奥运啊嘛， 唔系之后翻就而家奥 即系一来唔系一来呢样嘢，二来嘅系今时今日仲买咸书嘅咩？ 有嘅其实， 冇即系个意思系个客群啊，吓，仲有人喺七仔，即系仲有人喺便利店买咸书咩？今时今日， 真系唔 有渠道有渠道买噶嘛？如果 即系一来有渠道买，二来你咸书都蚀紧啦，都越嚟越少人买啦。明唔明先？即系你记住唔系讲薄本啊，即系薄本你同人字嗰啲就我知 keep 住多人买啦。 所以漫画字都仲有一批嘢。 即系讲紧你真系传统的咸书， 即系唔敢讲 又唔好话咯。即系一来个市场已经萎缩紧，仲要而家日本人嗰个个性，你有几多人仲够胆大次次入便利店买咸书？即系最紧要我有得嗱，我得网上通贩，我有得有专门店。 系啊。 啊、甚至乎我有电子版可以 download， 系啊， 真嘅，即系顺个便，即系话就话系奥运使得人哋借口嚟，顺个便 cut 埋佢， 嗯， 根本冇肉食， 冇话。不过而家几大镬，因为我而家咧日本咧啲 AV 都冚得好紧要，又拉又封一档啦，又唔知冚一批啊，因为而家洗牌唔洗得紧要，啲 AV 都炒到风声鹤唳。 A V 一来啦，最主要系冇买嗰班啦，即系有买嗰班都仲 都辛苦，但系 好少好少，冇买嗰班就直头同你讲，真系几大镬。即系虽然唔系最近嘅新闻，即系其中啦，唔系即系真嘅加勒比嗰啲小儿科噶，我就觉得系，即系有一间系可能大家成日讲，但系得个讲字未必有留意嘅一间呢个东京恒业，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佢几个月冇新片啦， 嗯， 佢而家系靠走去掘翻啲以前剪落嗰啲未用嘅，即系冇出过街嘅片段啊，去玩啲大集锦啊，同埋买翻人哋其他网上的旧武马公司嘅旧片出嚟，重新包装嚟卖，即系要搞到要沦落到咁嘅地步啦。佢冇新嘅片再出到啦，已经几个月啦，已经 封到咁厉害。 系啊， 唉，同埋啊，今年 Comic Cat 另外就系今年 Comic Cat 好似话又唔知奥运之前咧，都检查都好严密，保安惊有咩恐怖活动咁 kick 卡嘢啊， 梗噶啦呢啲嘢就即系预咗呢啲系吓，呢啲系预咗，但系即系冇马，即系头先讲冇马界嗰边系另一样嘢嚟，其实 另嗰样已经大乸镬噶啦， 系啊， 唉，我都唔知点解啦，而家依两年再两年，大佬 即系。突然之间发觉，哦，原来 ACGA 系 for AV， 得， 就讲顺便讲埋啫。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咁下个礼拜就应该年尾，应该就会嚟一个2017年大事回顾 ，kick 卡一次包晒， 听住先啦， 同埋睇下会人结婚啦，真系可能会中，应该都会有一个嘅，仲有一档，可能唔止一个添啊，即系又系冲年尾， 两个咯，起码两组， 冲年尾关咧可能，OK 好啦，咁下一集再见，拜拜。